德训篇第24章。智慧要称扬自己，因天主而受光荣，在他的民族中要取得荣耀，在至高者的集会中要开启自己的口，在他的军旅前要夸耀自己，在他的百姓中要受举扬，在圣民间要受敬仰，在被选者的群众中要被称赞，在蒙祝福者中要蒙祝福，说我由至高者的口中出生，我在一切化工以前是首先出生的，我使天上发出不灭的光明，仿佛是遮盖大地的一片云彩，我住在极高之处，我的宝座是在云柱之上，唯有我绕行周天，走遍深渊的深处，行走在沧海的波涛上，站立在普世上，我在万民和列国中掌握无上权威，我以德能平定了一切显贵与卑微人的心，在这一切当中，我曾寻找安息之处，但我究竟应住在谁家？那时，创造万物的主宰给我出了命令，也告诉了我那造化我的，给我的帐幕指定了位置，说道：你要住在雅各伯那里，在以色列中建立产业，在我的选民中生根。起初，当世界未有以前，他就造了我，我永远不会消灭。在神圣的帐幕里，我曾在他面前供职。这样，我就定居在西庸山上。同样，他使我在他钟爱的城里安息，使我在耶路撒冷有权势。我在显耀的民族中，就是在上主的地狱，他的家业内生根。我的居所是在满是圣者的中间，我长高如黎巴嫩的香柏，又如赫尔孟山上的扁柏，我高峻如恩格迪的棕树，又如耶里哥的玫瑰树，我好像平原上一棵美丽的橄榄树，又像一棵矗立在街道西畔的白杨。我发散馨香如肉桂，如芬芳的防风，我散布甘美的芳香，有如精致的墨药。我好像安息香树、白松香、红萝、安息油溢，又好像帐幕里乳香的烟气。我的芳香像纯粹的防风露，我如同堵入香树，伸展了我的枝叶，我的枝叶壮丽而雅致，我如同葡萄树发出美丽的枝芽，我的花结的果实光鲜而味美，我是纯爱、敬畏、智德和圣望的母亲，我具有真道和真理的一切优美，我具有生命和道德的一切希望，凡渴望我的请到我这里来饱食我的果实，因为我的纪念比蜜还甜，我的遗产胜过蜂蜜和蜂房，我的纪念万世长存，凡食我的还要饥饿，凡饮我的还要饥渴，听从我的不会蒙羞，因我而行事的不会犯罪，传扬我的必得长生，生命的道理和真理的知识，这一切都包含在至高天主的盟约书上，这约书含有梅瑟颁布给我们的法律，就是给雅各伯的会众做产业，给以色列做应许而蕴藏正义诫命的法律。 上主曾应许自己的仆人达卫，要从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位强而有力的君王，永远坐在光荣的宝座上。这法律充满智慧，有如胚熊，又如收成其间的底格里斯，洋溢智能，有如幼发拉底，又如收割之日的约旦，阐明焦悔，有如尼罗，又如收葡萄时的基红。最初那个领悟他的人还没有完全洞悉，最后的一个也没有完全领会，因为他的思想比海洋还广，他的智谋比深渊还深。我智慧倾泻成河，我如江河洪水的支流，我如从河里引出的水道，我如通到乐园的水曲。我说我要浇灌我的花园，我要滋润我的菜田。请看，我的支流成了江河，我的江河成了海洋。我还要使圣道发光，有如晨曦，使它照耀直到远方。我要浸透世上的一切洼地，垂顾一切熟睡的人，光照一切仰望上主的人。我还要传播圣道，有如神谕，我要将它留给勇士，留给寻求智慧的人们。我要不断地将它留给他们的后裔，直到神圣的勇士。你们看，我劳苦并不是单为我自己，也是为一切寻求智慧的人们。